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桃花快开了， 萧景琰说的不是桃花，而是蒙苍的狂言。幽州于京都，就如同兖州于幽州，是一道坚实防线。幽州沦陷后，蒙苍大军想要打到京都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这皇宫里也许都没人比严君玉自己更清楚这句话的意义。他没有反抗，而是轻声道： 我知道。 边疆战情如火，萧炎。 萧景琰又轻声说道，明明是这样平静语气，就是让人心中掀起惊天波澜。怪不得太子妃叫叶玲珑，越是身处高位越是要喜怒不形于色，因为你的一点情绪对于下面的人都是轩然大波，雷霆雨露，所以更要慎重。要换了人，听见他这样说话，哪怕是荣浩也会担忧起来。但严君玉知道他意思，桃花要开是说时间不多，战情如火说的是幽燕现在的惨状，火焰是会烧掉东西的，边疆每时每刻都有无数士兵死去，战役中自不必说，还有那些伤兵，被马踏伤的，被砍伤的，被俘虏的，幽燕的气候比这里要寒冷数倍。就在他们在这说话的同时，幽燕寒冷的夜晚里，一个个士兵在痛苦中死去，再也无法见到自己思念的家乡。 他在枢密院做的每个决定，都决定着成千上万的士兵该在哪里，以什么方式死去。战争是磨盘，千万人的性命投入其中，会被磨得粉碎，一点渣子都不剩下。这是父亲早就教会他的东西。他们行军的时候，就经过前朝的古战场，马蹄踩下去碧波作响。不到百年时间，河谷里的士兵已经成了零碎的白骨。他们的尸体上长出的野草开了满河谷的黄花。这就是战场，人命比野草还不值钱。野草至少还有下一个春天，士兵却连一个写着名字的墓碑都不会留下，河水一冲就埋在了泥沙里，静静地腐烂成灰。 我知道。 严君玉这样回答他，墨黑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像火焰。 但他们不会死得没有价值的。 战争残酷是赢家才能说的话，现在自己要做的是守住他们的战场。幽州的四万将士之所以不能退，是因为他们背后的每一寸都是自己的国土，每一个百姓都是他们的父母亲人。守住这片国土，守住这些百姓，才是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 当然，如果能在守住之后还有能力反击，往前推出一段距离，作为幽燕的缓冲，就更好了。 当初在司红堂不懂什么是权谋的少年，现在已经有了挺拔的身形，甚至会这样认真告诉他： 我不会让蒙苍有机会看到京都的桃花的，我跟你保证。 他不再是等着萧景琰拥抱的样子，自己也敢主动拥抱太子殿下了，像一只气势汹汹的小狼。虽然不甚熟练，但仍然是一副跃跃欲试要担当点什么的样子。不过他这样子没撑多久，因为转过弯来就看见玉辇停着，旁边还跪着一帮人，显然是太子殿下一时兴起要自己走走，工人只能等在这里。怪不得他说在此设伏。严君玉盯了他一眼，萧景琰只是笑。严君玉倒不是怕人看，他还是不习惯被人伺候，在宫里待得很不自然，没法像荣浩他们那样什么东西都随手往旁边一放，自有人接过去，要什么东西也只是一伸手，自然的像与生俱来的。荣浩作为从小养尊处优的平西王小世子，还教他： 你就当他们是个摆设就行了，难道旁边摆个书架或者摆盏灯你也不自在？ 但严君玉总是没法习惯，在他看来，人就是人，怎么能算摆设呢？魏如也一样是侯府的家奴出身，但他一点也不比燕龙差，像洛恒那样的困境更是完全没必要的事。 也许萧景琰以后能让这世上的规则改变也不一定。骆恒最爱追思先秦诸子，那时候的界限也没有这么森严，讲究的是士为知己者死，从阶下囚到封侯拜相也只要一代人的时间。只是就算太子殿下再雄才大略，也仍然需要时间才能整合庆德帝留下的残局，收服秦晋两派。大周财力是够的，北方大片良田，还有富庶的江南腹地，海商往来作为源源不断的支援，缺的是人。边疆隐患最大，燕北王老迈又没有放权给长子，连严君玉也对燕北王世子的实力一无所知。如果他不行的话，得从朝中抽派一个可靠的军师，就像当初上一代燕北老王爷去世后，庆德帝派与燕然的父亲与英豪驻守燕北，其实就是为了辅佐这一代的燕北王。燕北这种边防重镇的王府，世袭罔替，有时候就跟皇室一样，就算子孙平庸也只能尽量扶持，没有选择。相比之下，靖北侯就好很多，又年轻又有天赋，是敖仲的弟子，又是子承父业，就是性格过于锐气。如果燕北王世子有他的天赋，倒也好说。幽州虽破，并不致命，只要敖仲顶上，仍然是铁打的边疆。就算不能夺回幽州，至少能给大周几年喘息的时间。最怕的是燕北王老迈又经历丧子之痛，支持不住。燕北现在绝不能出事，因为没有第二个敖仲了。庆德帝壮年时过于好大喜功，边疆折损了不少青壮年将领，恰好是燕龙父亲这一代，严君玉的父亲也折在那个时候。本来大周凌烟阁上王侯是够用的，但他后来权衡朝廷派系又弄下去不少，现在是彻底不够用了，也是麻烦。这些事寻常官员是不敢说的，但枢密院都是皇室宗亲，议论的都是家事。事实上严君玉很清楚萧景琰今天在枢密院能得出什么结论，现在要先送敖仲大将军开拔，堵住幽州的缺口，重筑幽燕长城，然后依靠国库的富庶，重甲重兵一层层往幽燕堆，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大周史上虽然没打过这样的战役，因为一直武德充沛，连南疆也是主动打，但史书上有的是潜力可循，敖仲沉稳，守住幽燕不是难事。 我知道小燕在想什么。 欲念中，萧景琰忽然笑着道。严君玉看了他一眼，反应很快地回道： 我知道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两个人都笑了。严君玉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很久之前要自己一直跟着他了。以前他以为萧景琰是要教自己什么，后来发现只要跟着他，看他如何用人，如何处事，自然而然就懂了。就像自己的枪法，最终还是在萧景琰身上得以补全的。他现在渐渐能习惯那种往上飞，从越高越远的地方往下看的视角了。大周和西戎的战争是安居乐业的中原王朝和骁勇掠夺的草原之间的对决。史书上从秦朝就开始对抗匈奴，有过封狼居胥的盛绩，也有过后来五胡乱华的惨事。严君玉现在甚至不做什么封狼居胥、乐食燕然的梦了，那是不谙世事的少年才会有的志向。汉朝是文景之后才有魏霍的爆发，但大周在庆德帝手上三十余年，更像是肥胖却迟钝的老者，当然是有壮硕的底子的。古木倒下发出新芽，想长成新的参天大树还需要一段时间，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大周要经历这场考验才有海晏河清的未来，为此付出一切代价都在所不惜。就像赫连说的黑狼王和白狼王的故事，只有最强壮的狼王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萧景琰没再说话，而是伸手握住了严君玉的手，他的手非常漂亮，清瘦修长。严君玉以前常想拥有这样的手，自己手上有着薄茧，练枪之后更是不能避免。但他垂着眼睛握着自己的手的样子，就像世上没有比自己更好看的手了。怪不得骆恒他们愿意为了他的一时青睐呕心沥血，他身上是有这种东西的。 那双山蓝般眼睛望着你的时候，会让你觉得你是世上最好的人。太子殿下就这样垂着眼睛玩了严君玉的手许久，用指尖一个个碰他的手指尖。玉年里昏暗，严君玉本能地知道他在伤心，问他 是有新的战况吗？所以圣上才会放你出来。 幽州沦陷虽然恐怖，但庆德帝狠起来连赫连都能放走，敖仲又始终没有依附东宫，只要硬得下心不放东宫，直接让敖仲开拔支援幽州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严君玉对庆德帝的心性已经有所了解，光是幽州沦陷不会让他这样。虽然玄同府已经倒戈，但朝堂上还有希望，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事。萧景琰轻声道：“ 父皇吐血了，不是咳血，而且已经三天了。 他是因为这个才放你出来的吗？”“ 不是，他放我出来是因为兵部和户部全部投向了我。算上玄同府，官员有三分之二都上了奏章。他没有办法了。” 虽然不到逼宫那一步，但官员倒戈至此已经没有悬念了。严君玉现在已经长大了，早就不会觉得自己像个横冲直撞的小牛一样，在东宫糊里糊涂看到的那些就是东宫力量的全部了。至少那些深夜的小纸卷从来都不知道是来自何处，光是一个朱雀显然无法拥有如此灵通的消息。正如太子妃所说，老叶向娇的谋略是如同一张巨网一般一点点收紧，在你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棋盘上已经布满了他的案子。也许从一开始，这场权力之争的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